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跨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地跨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陈伟， 我是春雨。 你知道啊，我每天传完咱们节目上 FM 之后呢，我就会看一下大家有什么样的反应。 嗯， 就发现呢，现在这个评论功能是应该是才没恢复几天，然后我就看了看大家对咱们以前的那些节目有什么样的反馈哈。 嗯， 我记得有一条说咱们哪一天说来香港上学开学的那几天啊，当然那天的嘉宾不是两位，是我跟另外两位嘉宾做的那期节目。然后呢，底下就有非常尖锐的批评说，你们几个在香港的，我都能听得出来你们身上有一种所谓的优越感。我要提醒你们，你们要是一直抱着这样的心态呢，迟早会给时代淘汰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香港其实没啥优势了，就是我们主持节目呢就应该更加谦虚低调一点。谢谢这位听众的建议。您说的这些呢我们都挺赞同的，但是啊，我更加现实一点的说哈，你说这个现在香港跟内地之间所谓的这个优势啊，这个差距在越来越减少和越来越缩小，但是有一点我觉得香港还是基本上是走在大陆前面，就是买这个苹果手机。 对， 你看这次发售又没有中国大陆，而且之前大家呼声还挺高的，说中国市场不是对苹果公司非常非常重要吗？说为什么首发就没有中国大陆，反倒是呢最接近的只有香港。那9月12号据说香港就可以开始订购了，那我们已经是收到这个祖国大陆朋友的订购的邀请，这个实话也告诉各位亲， 对， 每个人只能买两部，而且非常非常难啊，大家也要悠着点。哎，但是我觉得非常有趣哈，为什么没有中国大陆在这个首发的名单里面？我就去查了一下，大家有一个，我看澎湃新闻，他们还真的是很认真的做了一个访问，然后问到苹果官方，他们的回应就说很多细节不便透露，但是又通过另外的消息来源呢，就发现这个是工信部的问题，说工信部呢还没有批他们这个入网的申请。 所以其实苹果每次他都是想在中国首发的， 是吧？ 做不到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咱们工信部每次手机入网都要批这个入网许可证。但是我觉得苹果因为他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就是他最早在那个大陆的网站上写的是26号要上架， 后来发现是乌龙， 对，他后来把这个去掉了， 哦， 然后把这段话都给删掉了。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他在工信部 可能一开始批了，应该后来发现改主意了， 可能他估计是保守的乐观估计那个时候工信部会批，但是结果呢没有批，然后最后他也没办法， 就大失所望了。哎，不过呢我不是惯看这种所谓什么新品发布会啊，就不管是苹果还是大陆的什么小米啊锤子啊，我都没有收拾习惯，但是我喜欢看大家吐槽。然后昨天直播完是凌晨1点钟是吧，就北京时间凌晨1点钟完事之后呢，我就问公司几个就平常也非常热衷于这些发布会的同事，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看了吗今年这个库克表现怎么样？因为他去年有一个，就是发那个5C 的时候， 对， 就是大家都一片吐槽嘛，说他基本上就是一个报务员、报幕员，只是做一个串场，开场说大家好，中间请别人来说，最后说个再见。今年好像他这个气场方面，比如说会耍幽默啊、卖个萌啊什么的，就比刚上来的时候已经强很多了。但是发现大家这个焦点又变成了这个什么维京男，就是那个发布游戏的那个，我不知道啊。但是这还不是重点，重点在于他到底是发布了什么样的 产品。没错， 对，有的我同事就说这个极其失望，他说已经完全没有苹果公司先前那种敢为天下先那种所谓的傲娇的姿态，就是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全新一场革命。他就跟我讲，他当时发布那个 iPhone 4的时候，他在电视机前，应该不是电视机前，在电脑屏幕前看直播的时候，他都有一种想哭的冲动，虽然我不太能够理解这种感情啊。他说你知道作为一个技术或者电脑或者科技的痴迷狂而言，他对那种非常细节的这些你说按钮啊什么的这些技术方面，他是 有一种感动的那种冲动。 确实， 我说你也有啊。 哎，对工业设计我确实是有的。 是吗？ 但是苹果在这方面真的可以说是在业内他敢称第一，没有人敢称第二。他是用，因为乔布斯他几乎是用了一种偏执狂的那种艺术追求来做一个， 魔鬼般的追求， 对工业产品 的追求， 就真的是你不能只说它是一个科技产品，我更多觉得它是一个那个艺术的杰作， 是吧？ 但是到了这次我就真的是大失所望。 盛伟也失望吗？ 没有，我一直在听你们在聊的话，我是这样想啊，就我可能对这个 iWatch 会比较好奇，因为它很多人对它的这种评价会是说很失望。 它都不叫 iWatch， 它 叫 Apple Watch。你看它都不敢命名为 i 系列。 倒也不是，我去查了一下，它是有原因的。就像最早那个 iPad 在中国被别人注册了一样，它是因为 iWatch 这个名字已经被注册了，它没有办法用这个名字。 是这样啊？ 对对对， 因为我之前是见过那个网上有卖那种 iWatch 的话，可以来去把你的个人的健康信息可以录入进去之后呢，来评判自己到底健康不健康。但是这次我感觉这个并没有一些突破， 就这玩意也不是苹果首创的，就别人已经做了什么智能手表， 是 吧？ 对对对。 哎，这个有意思哈。所以呢，那个我身边那些同事，一个说产品没什么新意，全部都是被别人推着跑。他说你说大屏幕，三星早已经有大屏幕了，还有什么，你看刚才盛伟讲智能手表别人已经做过了，他说没有任何的惊喜。这个苹果说不定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但问题是 乔布斯时代一去不复返。 对，但问题是如果苹果不走这条路，他也会被这个时代给淹没。 是吗？ 因为对，三星基本上已经把大屏幕手机做到了一个极致，而且现在是一个潮流。你可以去看市面上除了苹果之外所有的品牌都出过大屏幕的手机。 但是我觉得这次里面还有一个新的点，我觉得是这样的，它有支付功能，这个支付功能还有点意思。 但是 比如你去刷的话是有点意思的， 但是这个支付功能其实是别人炒过的剩饭。但 是,、 啊、是吗？ 对，但是我觉得可能苹果有一个优势，就是它的用户群包括热于支持它的这个商家可能会比较多，它可能真的能带起这个潮流。因为之前其他的这个手机品牌基本上都是以失败告终。 我之前看过其他品牌用这个支付功能的话，发现早期用户愿意尝试用，但是用三个月之后吧就没有那新鲜劲儿了，就不用了，因为他刷这个觉得哎，跟这个信用卡没什么区别。其实， 哎，好，这个到底不管是硬件还是软件方面哈，你看我们这个观点都不太一样。有人觉得它还是有一定的革命性，有人觉得这个完全不新鲜。说句实在话，咱们几个都不是什么果粉，也不是什么资深的什么科技达人，但是呢，咱们可以去请教请教类似的这个专家啊。咱们等一会儿，现在马上要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位资深的科技节目主持人，他叫常小航，他呢就说的专业了，我们来听一下，到底这个新产品，苹果的新产品有没有一些可圈可点的地方。 iPhone 6的方面其实可圈可点的地方有，我来一一跟大家来说说看我的感受吧，仅代表我个人感觉。第一点就是我觉得它的屏幕的质感我会觉得更加舒服一些，它采用的是 2.5D 的一个屏幕的弧形设计，增加更好的一种机器的整体感跟握持感，同样也可以很好的给我们所有喜欢去给手机贴膜的用户们以及，因为这样的屏幕真的不需要再贴膜了。无论是它的这种屏幕的硬度来讲，足足可以应付你2年的正常的使用，不会有什么样的重的划伤，除非你把它打碎。那么这种屏幕的质感带给我们的手感的提升可以说是极具超越性的一种理念，因为它可以跟机身的整个的一种贴合程度更强，包括它整个的机身的一种圆滑型的设计能够增强它的机器的整体感。就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讲说，以前我们在使用诺基亚的 Lumia 系列手机时候会发现屏幕都是采用这样的一个 2.5D 的屏幕这个弧形边缘设计的，所以说那种屏幕的感觉你摸上去就是很舒服很顺滑，并不会有那种硌手的感觉。这是一个对于屏幕的一个亮点。另外一方面的话，它的处理器也依然延续了像 iPhone 5S 这样的一种架构，但只不过采用了更新的 A8 处理器加上 M8 的协处理器，导致了就是我们可以更加体验到极致爽快的 3D 运行，比方说游戏的体验，比方说对于它的顺畅程度，它的多任务的处理能力会有大幅的提升。那么对于硬件方面还有一点，就是它的摄像头加入了光学防抖功能，这个功能目前来讲在国际的一线的品牌手机当中真的是非常非常罕见的。而这个功能其实在我们的国产机里边确实是出现过的，但是实际效果怎样 我们可以来去对比一下 vivo 的 X Play 这款手X Shot 这款手机。所以照相效果我们好不好不能只看像素本身它是怎么一个数字体现，而应该看样张在电脑当中最后的呈现效果是什么样子的。还有就是说内存容量方面，我觉得这次的苹果勇于舍弃掉 32G 这样的一个比较鸡肋一些的容量空间这一个档次，我觉得这个做法是我认同的。因为人们会说你想 16G 的空间的确是真心不太够用的，但如果说要想上一档的话，你可能要多付出$100去买 32G 的这样的一个版本，但是如果想要再买 64G 的话，你可能再需要多加$100。而这回它的升级还是比较的良心的，因为 64G 跟 16G 的差价就很小很小，大概也就$100多而已，这么一个价位区间。这是在硬件的方面，软件方面就不得不提到来自苹果这些非常非常创新的，也依然是可以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一些个设计，比方说 Apple Pay 这个支付的功能，它的确是目前来看可能还没有办法马上取代我们的钱包、我们的信用卡，但是未来的生活它就应该是这样的。而且我们在通过美国当地的生活当中可以发现很多人正在使用的苹果提供的这样的服务，包括像以前的 Passbook 服务，像以前的各种各样的支付的手段是极为方便的。而且相比安卓来讲的话，苹果其实它的安全性是远远高于安卓的，因为毕竟安卓它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开放式的一个系统，任何人都可以去进行给它编程去进行改善和重新的规划。但是苹果的系统 iOS 是一个全封闭的系统，那么既然封闭，它可能开发性就稍微弱一些，不过它的安全性就更高一些。虽然说之前苹果 iCloud 出过这个照片泄露门事件，不过我们相比之下，对于每天出现的数以万计的安卓的不安全事件，我们已经感到很欣慰了。而且还加入了 NFC 的功能，那么这个但 NFC 老生常谈了，之前很多年前安卓手机几乎全部都具备 NFC 功能，这一点我们不得不说苹果必须要跟得上时代才行。所以说 NFC 加入我们很 NFC 的加入让我们感觉很可喜，但是这是让我们感觉到苹果在为市场进行了一种妥协，屏幕变大也是一种妥协。说实话，如果让我选的话，我可能更会选择 iPhone 6而不是6 Plus 这样一款手机，因为它的握持感相对来讲，我觉得屏幕到了5英寸已经是握持的极限了，所以说4.7英寸也就刚刚好，还好，再大我就受不了了，只会让我们的虎口变得越来越大。 好，这是咱们的一位同行的分析，他来自北京电台，是一位资深的科技节目主持人，他真的不是卖苹果的。我还问过他，我说你是果粉吗？怎么完全就一面倒的说他那么好呢？他说我还真不是，他就是做了很多年的科技节目，所以非常懂。当然了，那有人赞美一定就会有批评的声音，我们先休息休息，等会儿呢连线另外一位老师，他是上海媒体设计学院的老师魏武辉，那他也是中国非常著名的一位资深的新媒体的观察者，我们等一会儿来听听他是怎么吐槽苹果，他就觉得苹果这次是相当的烂，而且对于库克来说，他也是对他的前景啊是抱着一个比较悲观的一个态度。我们休息会儿再来听听这个骂的人是怎么样骂的。好，欢迎回到三D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春雨。 苹果的新品发布会比更大还要大，这个翻译呢也是很多人在那吐槽 bigger than bigger， 然后他们说这个 台湾人翻译的就是比较雅致，说是这个岂止于大。 对， 但是中文呢，就这大陆这边就过于直白。但是不管怎么说了哈，人家看得出来，就是想把这个屏幕给它做得更大。那我看到网上另外的一些吐槽，就说呢，这次新品没有惊喜，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说它之前不曝光过。 对， 就大家已经提前知道了它那个新品长什么样子，所以呢，你说这个就没有神秘感了吧？ 对， 也至于呢，很多人就说原来也没有抱那么大的一个希望值，所以呢，这次也谈不上有这么大的一个失望。当然了，你说拿到手的，当然你要试试它的那个玩的那个效果怎么样哈。如果光看它的这个屏幕，我觉得是不是现在下结论有点太早了。好，但是呢，昨天我看这些什么朋友圈啊，基本上也是被苹果稍微洗了洗版，很多的这些微信公众号都在推跟苹果相关的一些文章。那腾讯他们手非常快，立刻呢就联系了魏武辉老师，给他让他写了篇文章。那文章最后的结尾就是说他对库克是基本上不抱什么希望，觉得乔布斯已经是一去不复返啊，库克本身他再也不能承担所谓让苹果公司来改变世界这么一个重大的使命。那他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样的吐槽，那跟刚才咱们的这位资深的科技同行的观点就完全不一样，非常有意思，我们也来听听魏老师的说法。 苹果现在大会对 iPhone 其实已经本身你就不必要有太高的期许，因为智能手机这个行里面有那么多公司都在做，大家都是聪明人，能想到的都已经想到了。所以 iPhone 我并没有他这次的这种 iPhone 6也好 iPhone 6 Plus 也好，我并没有太大的期望，所以呢也就不会太多的失望。主要是苹果的其他东西，尤其是这个所谓的 One More Thing、这个原来乔布斯这个 One More Thing 这三个词都指向的一个特别特别炫特别酷特别让人惊艳的产品，但是这次指向的是苹果手表。那么我对这个苹果的这个智能手表我是蛮失望的，因为不是说这个它的智能手表做得不好，而是说它，我个人的看法是根本选错了一个方向。虽然网上一直有传这个智能手表苹果要做，但是我一直不太愿意相信苹果去做智能手表，因为智能手表不是一个能够撬动起一个非常大的市场，或者说是改变所谓的某种意义上改变某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它是一个随身的移动的产品，但是手机本身也是随身的移动的，所以它不可能像智能手机那样有着这样一种中心的地位，而且手表的屏幕一般来说是不会太大，所以在手表上你要进行操作其实是有很多限制的，一般也就是手机它最多也就是看个时间啦，测个心跳啦，就是这样，或者是作为一个手机的一个在某些时候的替代品啊。所以我觉得苹果不应该掏出智能手机来，它如果这次能够掏出这个智能电视机啊，或者是这个在一个智能汽车的领域当中又有什么新的东西出来，这样我作为观众来说我会更满意一些。 但是有人说他现在推出这个手表，他在设计领域还是可以引领一些风潮，因为请了很多设计界的时装界的大佬们时尚界的大佬们在底下看。 对，但是作为一个数码设备来说，我觉得苹果，我相信当然有很多人他觉得它是挺漂亮的，但是如果苹果里面没有那么多应用的话，因为 App Store 上面呈现了几十万上百万的这样五花八门的应用，如果没有这些应用的话，光设计我觉得它也不可能做出这么大的 iPhone 的市场来。关键是这个智能手表没什么用。如果说要说显摆，要说是彰显自己的社会地位的话，我觉得苹果的智能手表想要取代瑞士的那种奢侈品牌，我觉得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它既不能显摆我的社会身份，也不能够完成大量的这种功能，那我要它干嘛？ 你文章最后说库克这一代他是不太可能完成再次革命的这样一个使命，能不能再说的具体一些，为什么会这么悲观？ 这个和其实这个我们所谓的改变世界也好，所谓的一种革命也好，其实跟个人性格有关系。有些人的个人性格就是比较求稳求成求那个稳重，有的个人性格是比较求这种所谓的大成功。那么库克原来是乔布斯钦定的这个继承人，他原来是做供应链的，做内部运营的。那么从性格的搭配上来说，我个人也很难想象说像乔布斯这样的人他会喜欢另外一个 是有乔布斯性格的人，因为我们知道乔布斯性格他是比较暴躁，或者是觉得自己很聪明，然后也很愿意对对狂妄咄咄逼人啊，但这种人他恐怕很难再去喜欢另外一个和他差不多的人，他肯定是会去喜欢一个和他性格有互补的，特别是在商业上这个有帮助的人。那么乔布斯是一个向前冲的人，所以库克呢，这个有点像做后勤的或者是做运营的嘛，就是可以把乔布斯的奇思妙想啊，把它变成现实。 嗯， 所以乔布斯选择了库克这样的人，但恰恰是这样的人，他很难做出像乔布斯这样的事情来。所以我文章当中提到，这是企业选择，就创始人选择继承人的一个宿命，就是对于乔布斯而言，他是选不出另外一个乔布斯的。因为你要选出另外一个乔布斯的话，这个乔布斯本身他该有多强的包容力，才能够容忍另外一个乔布斯在他手下做那么多年，然后最后还能够把他扶上继承的位置。 好，魏老师对于苹果发布会发布的新产品，尤其是这个 One More Thing， 他是非常的失望， Watch， 对于这个库克， 但是 评价也不高。 我对这个 Apple Watch， 其实我觉得这个魏老师非常不屑一顾，但是我觉得这绝对是将来的一个趋势。因为你可以看一下，基本上现在智能手机的这个产业，所有的厂商都在进军智能手表，包括前两天刚刚开那个智能家电大会，华为新出的智能手表，甚至可以变成一个蓝牙耳机。为什么智能手表将来是一个趋势？首先你可以看一下智能手表，它结合了几个这个不同的领域。第一个就是传统的科技领域。第二个就是时尚领域。其实苹果在这方面是所有厂商里做的最领先的。 是 它的外观设计。 但它不是第一个做这个的。 对。但是它的外观设计被评为是最时尚的。然后第三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块，为什么所有人都要分这个蛋糕，那就是健康领域。基本上未来健康领域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最新的动力，它的整个产业的这个结构和规模一直在扩大。而智能手表最主要的一个功能，就除了常规的那些那个手表的功能呀，手机的功能，最主要的一个功能其实就是监测你的身体健康状况。然后它其实是作为一个健康产业的产品来诞生的，所以我觉得这必须是一个必然的产品。虽然我也比较失望，因为苹果基本上这次的产品发布会都是对市场的一个妥协，它是跟着趋势在走的。以往它都是创造趋势和潮流的， 引领趋势。 对， 我觉得其实在这里面，我当然也不否认说Apple Watch 是一个未来的潮流，我也认为它很有用。但是我目前为什么会失望的原因，我是这样想的。因为我平时呢可能会假如跑步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手里如果握个手机再拿个钥匙那就特别累，非常累。那我想的是，如果说有这个 Apple Watch 的话，戴上去的之后它有这个电子钥匙的一个功能，或者说它有一个我的手机的功能，或者把我手机中的一些重要电话或者一些信息能够发过来，成为一个附属的一个产品的话，它有一种连接的东西，那我就挺好的。而且呢比如说那真的需要这个联系某些人，我可以用这个 Apple Watch 来去联系那可以进行一些电话呀或者是微信的一些工作，那就很好了。现在是目前来看是它不具有这样的功能，它这个功能是简单的之前的一些智能手表的功能，就没有任何突破，这个是比较可惜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跟蒂姆库克这个人有关，刚才魏老师也说到了，因为你像乔布斯他的确是一个时代的开创者，他有很多奇思妙想，然后他在企业模式里他是一个君王，他带领他所有的团队去把他的想法实现。而蒂姆库克是干什么的？其实他刚才说的有一点不对，蒂姆库克不是帮他去实现这个想法的。蒂姆库克最大的一个功能和作用在当时是帮他减少库存，让这个苹果的那个正常的资金流和它的那个销售流能够呈现一个非常正常的发展，给它资金上的供应，而不是在技术上。所以蒂姆他，你可以说他是，如果那个乔布斯是一个开国者，那 Tim 绝对是一个守国者，他是很合适来做这个角色的。所以你可以看到 Tim 的风格，他就是把所有市场上的趋势的产品然后跟随了这个潮流，变成一个非常合格的守成者。 你说这个技术上，我就关心照相到底好不好用。我就看网上那些图片，他就比较，他说如果我拿一个这个手表去照相，就显得特别蠢，因为它很小嘛， 确实 你就要把那个摄像头打开然后就凑近是吧，就特别蠢， 但是我 看显得那个画面 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 但有人说那是因为你没见过 Google 那个眼镜 Glass， 对 那个就更蠢。好，这个 anyway 随便了。你说的这个春雨讲的人的这个问题，确实，你看现在这个乔布斯和库克，如果是放一块比较的话，他一个以一人之力，可以说他是改变了几大产业，你包括 甚至音乐方面， 对， 还有平板电脑，尤其是它最令人瞠目结舌的在于它自己是打造了一个，但是自己又把自己给颠覆了，所以说他这个人是完全依照自己内心来行事的这么一个领袖级的人物。我看他们苹果公司自己内部的一些员工也会写一写对自己老板的一些感受，他们的一个直观的观察是什么呢？他说，乔布斯我们呢非常尊敬他，但是更多的是害怕他，但是库克不是，我们尊敬他，我们喜欢他，可是呢我们又不崇拜他。 嗯， 我觉得这种感情是非常侧面的反映出就是他们两个人在也不能仅仅是在公司员工的心目当中形象，是在世人当中的这个形象。现在的苹果公司他确实就遇到这么一个也不能说是瓶颈，至少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从库克接手开始到现在，可以说他是试图在摆脱乔布斯的影子，就说苹果他要慢慢的可能要改变他的企业文化。以前是就像魏老师讲的非常自负，非常的狂妄，就一切是按照自己要实现自己一个包括什么美学方面的梦想。可是现在如果是你放在这个，当然他也是非常会推销的一个这么一个领袖人物，那如果是你要把它工业化生产的话，是纯粹的追求销量的话，可能你这个策略需要更加调整一些。因为乔布斯所在的时代他是长期不会顾及消费者和股东的这些考虑，就是我一切要我实现自己的这个伟大的梦想为先， 对， 我不会去跟着别人屁股后面跑，或者是我要去主动的迎合什么，他一定是要影响别人，或者是用他的一套理念来吸引别人。可能这也是为什么他最后是成为了一个领袖和一个神话，而库克现在看起来他可能最多的也就是一个接触的领导者，可能还不到，远远不到一个领袖级这么一个人物的存在。好，三立坏新闻，我们再稍微休息休息，等会儿就这两个人包括这个公司的这个企业文化，我相信我们还有更多的讨论的空间，等会儿继续。 You radio、oh, you radio news and music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到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程伟， 我是春雨。 与其说我们在讨论技术哈，不如说我想表达我自己更加关心的一个层面，就是人。如果说库克和乔布斯这两个人两相比较的话，我会先看看这两人到底什么样的性格。那刚才除了说他们员工之间有一些的互相议论，就是老板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什么样的关系的话，那还有其他媒体对两个领导者也是有他们的一些观察。那乔布斯其实他的性格也非常著名，就是魏老师也讲狂妄自负咄咄逼人霸气外露的那种人。但是呢这个库克他呢显然是跟他截然相反的，沉稳温和，显示出非常高的这个情商，控制自己情绪和控制跟外界的关系。那乔布斯他自己就讲过，他说我是追求自己的人，我对利润他说不是我考虑第一位的，他首先是想要树立自己的这么一个品牌，其他的你说对于股东他常年不分红，也不考虑到底粉丝到底买不买他们的账，他说这个不是我最先考虑的事情。但是现在库克呢，你说把苹果带上一个完全是不是乔布斯时代的这么一个品牌印象的这么一个公司，他可能是也有出于自己性格自身的这个考虑，当然也有你说乔布斯是一个无法取代的，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能是这么一个地位的人，他也必须这么做。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库克现在的一个地位一个身份，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尴尬，就是你怎么样做得再好，别人都会把你跟乔布斯比，就是你差别人会说你看不如乔布斯吧，你好别人会说你看是因为有乔布斯在前面吧，他就怎么样他都没有办法去摆脱前面这么一个强人的这么一个阴影。我觉得 其实苹果在 经历这样一个品牌化的一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其实乔布斯起到作用这样，反正对我的个人感官是这样的，我是因为觉得这个苹果很好用，才觉得去了解乔布斯。那之后呢，乔布斯的确发现他这个人挺有意思的，他很有这种艺术家的那种天分，科学家的那种感觉，再加上那种商人的这种嗅觉，我觉得他很厉害。但是其实我反观的话，其实我更关心的是产品，他们产品真的是很人性化，很好用。之后呢，如果说换成了库克的话，我相信他在管理上是也是可以的。那现在就是如果没有了乔布斯，库克会怎么样？那会怎么样管理？其实我更多的是现在已经锁定了这个苹果这个牌子，而不是乔布斯。所以我觉得没有乔布斯，苹果依然可以走下去是没有问题的。 我觉得其实 Tim库克他恰恰是一个忍辱负重的人，就从几个角度来说吧。首先第一个，现在的苹果我个人认为他是走上了像微软那样的道路，他守着一个庞大的帝国，他需要做好的是现在这个消费者可以说已经不能摆脱苹果了，所以他只要把这个东西运营好，他就会一直存在下去，一直有利润。第二点，乔布斯当时在他因病去世的时候可以说是托孤，他这个托孤有几层含义，第一层是把这个公司和他的这个事业交给了 Tim， 第二层是他的子女和家人其实都有很多这个苹果公司的股票，然后那乔布斯也希望他的家人之后能够过得很好，所以 Tim 做的一件事，包括是对全体股东和全体的公司员工的这么一个负责任，就是在乔布斯时代，乔布斯欠所有股东的和员工的这笔账 全部是库克来还， 对，全部是库克来还了。就是库克用一种守城的姿势来把所有员工们应该在乔布斯时代获得的那些利润和福利，在这个时候他拿回去了。 说的好像库克在我心目当中形象就现在变得更加伟大一些哈。我还记得有一个细节，就是这个也是以前乔布斯时代无法想象的事情。不是有一年，中国是闹过什么血汗工厂嘛？就是苹果应该是在广东东莞那边吧。然后呢，这个库克呢，他是亲身从美国飞到中国的工厂，然后见这些工人，然后说呢，我非常理解你们的苦处，因为我自己也是从工厂里面出来的。然后外界就分析说，如果这个换作是乔布斯，他不可能会放下身段去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库克他可以，他是非常非常注重于跟外界之间打交道，非常注重于到底别人是怎么样看我们的。我还记得哈，就是在乔布斯那个传里面，他的这个篇幅啊，就是谈起库克本身是非常非常少的。然后他还提醒过库克，意思是你要接位了，但是呢，你要记住，你在做决策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想着你是我，你是你，我是我。他其实非常明显的知道，我是不可能有第二个的，没有人可以取代我，而你有你身上特别的这个优点和特质，你自己也不要可能是妄自菲薄，自己不要看不到自己的一个长处，所以呢会导致他说出来这么一句话。你说现在想起来也是挺多意味深长哈，可以让你们去发挥联想的一个地方。那说到中国，刚才我们开头的时候讲到中国这个市场对于苹果来说是非常特别，它是蕴含的巨大的市场潜力，可是你看在首发地图上通常是没有中国大陆的一个影子，这是为什么？当然很多人觉得是因为政策的问题，工信部的问题，也有人会有一些更加不可言说的一些秘密哈，但是我们从现在没有办法得知。但是对于这些跟苹果公司有过深入合作的这些运营商来说，或者是供应链方面来说，他们从他们的视角也会观察，就是苹果公司它为什么伟大，或者说它为什么特别。我们等会儿也要专程来听一位这个我们的一位嘉宾，他呢是苹果天津合作的运营商，他叫做刘月，来听听他跟苹果合作的故事，有没有让他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 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首先苹果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一个比较强势，就是对于运营商来讲比较强势，因为现在大多数手机厂商来讲，他们的销售手机的主要的一些渠道还是靠运营商，尤其是国内的几家传统厂商，比如中华酷联这几家手机厂商还比较依赖于运营商渠道的。你看现在像国内一些小米，他们可能有自有渠道，或者一些其他的手机，而苹果对于运营商来讲，它是属于一个比较强势地位，也就是说它对于运营商有很多的要求。举个例子，比如说像三星 Note 4， Note 4上市的时候，三星会很早就把它的一些上市信息啊，一些物料信息，包括它的手机信息都会提前的告诉运营商，包括一些样机都会提前给我们，然后让我们在各个渠道，包括线上线下一些渠道提前做好准备。苹果呢， 就不是这样。举个例子，比如说9月9号苹果开发布会，可能在9月9号开发布会之前，我们在各个渠道可能能拿到一些简单的一些素材，但是苹果不会把一些东西去全部的放开给我们，可能就是在9月9号苹果开发布会以后，他会第一时间把素材发给我们，然后让我们第一时间呢在我们的比如说在我们的渠道来进行宣传，来进行这种预售，这种预热。所以从这个他对信息的管控来讲非常的强势，和一些厂商不太一样。还有一点呢，就是苹果对于运营商的一些要求吧，可以说要求可能是也是比较和其他厂商也不太一样。 具体说 举个例子，比如说可能苹果会要求运营商对于它的一些尾货，当然这点可能不仅是对于运营商来讲，可能对一些苹果自己的代理商来讲它也会有这种要求，但是可能运营商它的运营商的要求会更多一些。就比如说它对于它的一些滞销机型或尾货机型，比如说 iPhone 5C 之前可能它苹果对于 5C 的销量可能过于乐观了，所以说会对于它的这些产品到最后可能有一些滞销，所以需要运营商去帮它来进行分销。iPhone 4S 的时候，就是当时苹果刚进中国的时候，电信可能是代理的第一家手机，那个苹果的手机就是 iPhone 4S。在当时可能电信也是和苹果签了很多的这种类似于4D的这种协议吧，就是说电信需要帮苹果去销售多少台，所以说造成了到最后这个在 iPhone 5上市前夕， iPhone 4S 也是在电信也是做了很多的补贴，去补贴给 iPhone 4S， 让它能更好进行销售。所以对于这个作为苹果来讲，它觉得运营商是个渠道，所以因为苹果对于渠道的控制力还是非常的强势的，这一点也是给我印象比较深的。 是你们跟这些公司合作来说的话，苹果和三星，你们更喜欢跟谁合作？ 如果从讲本心来讲，当然是三星，因为无论是从这个前期的这种交流，包括后期的一些支撑上，三星肯定就是比苹果更到位一些。而且三星会有专人对接运营商，然后呢，他会有一些定期啊，他会组织一些特殊的一些提货的奖励啊，一些政策。对于他的手机来讲呢，也会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补贴吧。就是三星对于运营商来讲，应该也是双方应该是一种互惠互利的感觉。但是苹果来讲，可能说白了，对于从运营商层面来讲，苹果是一，我个人感觉苹果是个毒药，但是运营商必须要还要喝。 哎，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把它比喻成毒药呢？ 强势嘛，就是说这个现在在整个这个手机这行业吧，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够做到苹果这样的，没有能做到苹果这样的一个规模跟一个效应。 就是 主要是因为强势。 好，刘月说呢，非常的强势。我昨天后来还跟他再多聊了几句，我说怎么感觉有点傲慢，他说其实也不是傲慢，他说应该是高冷，应该是傲娇。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你想，换了是我也这样啊，他毕竟是 number one 嘛，没有人可以取代他现在在市场上这个价值和品牌效应，所以呢苹果他依然觉得无可取代。那我说句实在话，现在到底你们前线销售的过程当中哈，到底是苹果卖的好还是三星卖的好？他说因为三星啊，它整个的产品线比较长，就是中高低端都有。他说但是说句实在话，苹果它要主打的这个高端人群的话，那它一定是它在市场上没有人可以动摇它现在的地位。好，这就是苹果现在在中国的一个现实。当然了，我们要把它拉回来跟中国的联系的话哈，不仅仅说销量怎么样，还包括我们也抹不开去的这个所谓的血汗工厂，所谓的很多的生产的大头，其实都是在中国或者在台湾，在郭台铭的这个商业帝国里面。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回来再来聊聊苹果跟中国的扯不开的关系。 欢迎回到三 D 画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尚伟， 我是春雨。 苹果在中国可以说呢，也是有一个所谓的拜苹果教的，就是很多忠诚到死的铁粉呢。 对， 你是不管出什么血汗工厂的新闻啊，出什么 iCloud 有漏洞的新闻啊，应该都不会动摇他们对于苹果这个忠心的程度，是不是？ 对，因为我今天还看到一个特别搞笑的那个评论，就说 iPhone 6出了，你的肾还好吗？对，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啊，为什么大家都爱买苹果？第一是因为它确实好用，第二是如果你对比市场上的其他手机，苹果是最保值的，在下一代出之前它绝对不会降价。但是三星经常哎隔一阵儿哎我又降价了。 哎，但是那个什么 4S 和包括 5C 他们都说在昨天发布会之后都有 降 价呀。 对，是因为新品发布了之后 啊， 原来的老产品才会降价，所以这个周期可能是按照苹果的这个新品发布会的周期来走的。它可能今年发布了新的手机产品， 嗯， 那它的手机就会降价，但它这一年没发布，可能两年期间它这个手机都保持原来的价值。 嗯， 从保值的这个角度来说，确实是最保值的。 嗯，而且你会发现在中国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啊，就是有一些的公司，尤其是外国的公司，你不管中国怎么样的媒体，也不能说是攻击它，就是曝光它的负面新闻也好，它都其实没有任何影响的。这可能也是在中国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吧。你看之前什么肯德基麦当劳曝光他们这个什么冰块有问题啊，什么肉块有问题啊，它最后其实也没有受那么大的影响。你说在香港该吃还吃，你说苹果之前东莞血汗工厂还有工人写信给乔布斯说你要管管这个代工厂，这些环保方面的问题实在是太大了，你不能一味的讨好粉丝，你这其实在默许和纵容，这些其实你都没有真正可以伤害到这个公司的本身的这个品牌形象的。 我觉得没有伤害不是说我们崇洋媚外啊，是说其实在一种对比的情况下，我们会优先选择更加对我们 就中国本土的更糟糕。 对，其实本土的更糟糕一些，或者说我们现在其实我会选择苹果的产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它觉得更安全一些。比如我们举个例子，假如说原来的一个电脑，一般电脑的话很容易中毒又很麻烦，我就买一些什么杀毒软件来杀毒，而现在苹果的系统它是一个较封闭的一个状态，我们就省略了这个环节，我不用担心它会中毒，就会很方便。 而且我觉得就是为什么中国这么多坚实的果粉呢，其实跟中国的这个社会心态也有问题。今天我们还在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 iPhone 6一出大家又吵着说啊要卖肾啊，要买新的 iPhone 手机啊。其实很多时候中国人是把这种求新或者说通过 iPhone 来显示你的身份这么一种这个现象把它放到了极致。因为就像其实在我的老家，我爸妈他们其实谁手里拿了一个新的 iPhone 6，那简直就是大家都看着特别炫。对对，所以中国人就有这种追求这种身份像的。 对，包括弄什么土豪金啊之类的，据说也是迎合中国人的心态。 对， 你说要是换了德国一定没有人买这种，他们觉得实在是太丑了。 对， 德国人只会选什么黑的呀蓝的呀，他这种深色的， 所以 适合他们严肃严谨的个性。 但是我 所以 这个趋同性更强一些吧，因为现在满大街都是在北京全都是苹果。那其实你并没有彰显自己的身份啊，我觉得这个很奇怪。 但是这是在那个北京，其实苹果为什么在中国它一直要进军，因为中国的这个市场太大了，它现在基本上只苹果的直营店只在一线城市，剩下的小的城市都是通过代理商。但是你可以细细研究，你就会发现如果你在欧洲，就像樊素说的，很多人买苹果两个原因，第一是因为它真的好用，第二是因为他对苹果是一个狂热的粉丝，是真的粉丝，不是带引号的粉丝。但是在国内对苹果粉丝这是加了引号的，因为很多人认为就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尤其是在小的地方，也就是更大的市场， 虚荣心。 对，是虚荣心作祟成为了一个苹果的粉丝。 我想这个虚荣心的话，我之前见过一手机挺贵的，我当时一问啊，是一个手表品牌，他做一个比如 World Two 那个他那个手机只有发短信和电话的功能，他竟然卖到 那基本是奥巴马的水平。 对，三四万的那种那个感觉，但是那个确实质感很好，他感觉那一拿出来一看就倍儿高科技，但是其实压根没有，里面就只有最简单 的。对，他说这是美国总统专用的，他按照那个规格来打造，这个也说不定啊。好，那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最后提醒各位亲哈，如果真的是想来香港这个排队买 iPhone 6的话，应该是过不了几天就可以， 明天下午三点钟 可以在网上先订购，但之后呢你还可以去门市店再排队来挤一挤。这个在香港也确实一大奇观，每年都有很多的排队党，就是靠每年苹果新品的发布会啊，他们就可以大赚一笔。好了，谢谢各位今天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樊素， 我是尚伟， 我是春雨， 拜拜。